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。 往复的节奏好像不断奔跑向前，音乐真的有一种为梦想而奔跑的感觉。选自电影《阳光小美女》。

是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的第二乐章。其实我们一般听春天奏鸣曲比较多听另外三个乐章，尤其是第一乐章、第四乐章，但是第二乐章真的也非常美，有表情的柔板。这是两位大师的合作，大卫·奥伊斯特拉赫和列夫·奥柏林。1800年左右，是贝多芬早期创作。由于这首作品的第一乐章所洋溢的青春气息，因此被人们称为春天奏鸣曲。春天奏鸣曲，在这个金秋的北京，节目最后怎么样也来一首秋天嘛。音乐史上有这样的记载，在西洋古典用音乐最早书写四季的是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第。茫茫苍穹的万生万物都有可限的情态，唯有时光那昼夜平分的岁月，四季更迭的季节，却无形地运行着。四季不仅是大地人间的动人杰作，也是艺术家笔下的诱人题材。